放弃团聚，奔向终点。不对，人生不该如此。不在乎是否闯过终点，把对手当作队友，见面拥抱欢聚，一起寻找没有看过的世界。烦恼着， 我这也害怕， 放肆着， 青春的小飞， 不在乎什么样的难题，而在乎和谁在一起。都说人生各自精彩，但我选择你，就要在一起，在一起。 Club Life 为您带来的 Club Life 音乐节目，我是杨丽。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挪威爆红 DJ Alan Walker 的全新单曲 Feed。作为2016年最为成功的艺人之一，这位年仅18岁的挪威制作人便已经在国际的乐坛上初露锋芒。大热单曲 Feed 于2015年12月份推出，截至目前呢已经取得了380万的全球销量， MV 在 YouTube 上更是取得了3亿多的播放量，因此呢被称为2016年度最成功的艺人之一。一起来听来自于 Alan Walker Feed。城市叫醒您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您的耳朵。 凉风轻轻吹，好似乱进了我耳根，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

马上又到年底了，同学聚会你准备好了吗？最近一份史上最强的同学聚会通知书在网上热传，堪称范本。临近年底，同学会搞起来，同学通知发起来，很多人都在未雨绸缪自己同学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也有一些人呢，每年都会为一些怎样去通知自己的同学感到非常的烦恼。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啊，一些朋友在为自己的同学聚会跑上跑下，最后响应的人很少，一年比一年一起聚会的朋友越来越少，同学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其实我觉得到年底的时候提前计划一下，三五好友往日的旧同学坐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天，避开一些话题，比如说结婚呢、生孩子啊，或者是最近发展的怎么样啊，这些寒暄的话题我觉得没有必要聊，就大家在一起寻找往日的回忆就足够了。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它珍贵，你已有衣柜，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

有哀怨，我徒有泪流。 强势的明星私话，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这里是 FM 999娱乐没有圈。 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今日媒体曝光，玛丽男友是93年的鲜肉演员许文鹤，妥妥的小鲜肉一枚，与玛丽同属开心麻花团队成员，93年生人，和玛丽相差了11岁。而媒体曝光的照片显示，玛丽带病参加完工作回京之后，便拍到和男友同行，一起前往医院、逛超市等等，期间的举止十分的亲密，旁若无人，两人十分默契的购置商品，甜蜜的牵手，更于晚些时候呢回到玛丽的家中。我在想，这是已经同居的节奏了吗？说到玛丽找了一个小自己11岁的男朋友，都知道最近43岁的李冰冰也找到了自己的男朋友，不是任泉，却姓许，叫许文南，安徽人，是一位投资公司的高管，比李冰冰还要小上10几岁，可以说是一位青年才俊。而当时呢，李冰冰和男友被拍到在酒店的私人沙滩上散步，他们享受着二人世界，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两人牵手、拥抱、亲吻，甚至上演了摸臀的场面。两位女神同时撩到的小鲜肉，貌似娱乐圈的女星对姐弟恋情有独钟哦。 这里有最新的资讯， 最强势的明星私话，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这里是 FM 999娱乐没有圈。 我们继续来看娱乐没有圈。年末最轰动的事应该就是王菲的演唱会了，从卖票到走音，各种新闻乱飞，甚至王菲与谢霆锋也是一对姐弟恋。王菲、谢霆锋两人相差11岁，他们几经辗转，分分合合，终于又回到原点。虽然至今没有传来回讯，但小两口也是无比幸福呀。佟丽娅的爸爸近日点赞微博，要有一颗忍耐的心，幸福才会来。前两天狗仔拍到陈思诚深夜与两女共处一室，佟丽娅并未做出回应，而她的爸爸点赞了这样一条微博，疑似表明态度，要忍耐。当初结婚时，佟丽娅爸爸也对她说过，结婚后多做饭，多干活。我只想说，这位伯伯，你知道你女儿有多美吗？要给予她爱与支持呀。我想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呢，都会觉得孩子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更大，殊不知不幸的婚姻才是对现代人一种极大的伤害。 OK， 这里就是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要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喂喂碌卡， 我能够 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 情真 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 未碌 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碌卡。

爱挺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永远，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吧，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见到对方的第一面时候，你最注意的是哪个部位呢？多数的女性更在意男士的才华和谈吐，而男同胞就不一样了。有一半的男性见到女士最多关注的是身材，最关注的是女生的腿。所以说，女生的腿就是女生的脸，没事的时候尽量多来练练瑜伽，多运动运动吧。 She's a hot shit 人睡觉是比较舒服，情人节不用烦恼买礼物，男朋友你却无来著书，二月十四自己庆祝，老场三 D 电影自己开眼力气，欲望却是散步，有伴陪伴都哭，快乐 hold 住，自由 hold 住，只有你微笑的反驳。

最巅峰， 音乐坛最巅峰， 即享全球最热榜单，全球音乐红歌榜。 这里是全球音乐红歌榜，我是杨丽，一起走进今天 Top 3排行榜。Top 3 Demons from Imagine Dragons。Top 2, Closer, The Chainsmokers. Top 1, Alone.今天排在全球音乐红歌榜第一位 Top 1的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 Alone， 一个人 walk 不如众人 walk。 挪威爆红 DJ Alan Walker 的全新单曲 Alone 最近登上了各大榜单的榜首。作为2016年最为成功的艺人之一，这位18岁的挪威制作人已经在国际的乐坛初露锋芒。但是单曲 Fade 在2015年首发的时候呢，就已经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赞成。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份，索尼音乐旗下挪威天才 DJ Alan Walker 携自己的第三支全新单曲 Alone 正式回归。这首单曲一经推出之后受到很多人的热捧，而这首全新的单曲一经推出之后迅速爆红全球，最强势的电音带给你全新的感受。这里是 Club Life 全球音乐红歌榜，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 Top 1 AloneI'm not alone.

to me, don't even know your power. I stand 100 feet, but I fall when I'm around you. Show me an open door, and you go and slam it on me. I can't take any more. I'm saying, baby,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Just to be near you, baby. Heart open, testify. Tell me that I'm not crazy. I'm not asking for a lot, just that you're honest with me. My pride is all I got. I'm saying, baby,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My lungs ripping all the skin from off my bones. I'm prepared to sacrifice my life. I would gladly do it twice. Consuming all the air inside my lungs, ripping all the skin from off my bones. I'm prepared to sacrifice my life. I would gladly do it twice. Oh,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该怎样度过？ 活在屏幕里， 活在计划里。 废物，这都做不好，要你干什么？ 放弃欢乐，放弃团聚，奔向终点。不对，人生不该如此。不在乎是否闯过终点，把对手当作队友，见面，拥抱，欢聚，一起寻找没有看过的世界，烦恼着， 我真的也害怕， 放肆着。不在乎什么样的难题，而在乎和谁在一起。都说人生各自精彩，但我选择你，就要在一起，在一起。Club Life。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ed out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秒回的人应该很温柔吧？敏感的人容易缺乏安全感和过分的自卑，会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生怕自己的言行举止会惹他人不愉快，后来往往不愉快的人都是自己。今天微博上秒回的人应该很温柔吧这个话题引来了很多人的驻足观看。其实我想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秒回你的，或许他只是正好在玩手机呢。 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现在的追星族实在是太恐怖了。最近鹿晗的蜡像呢，在蜡像馆里被很多的粉丝亲的嘴上的皮都掉了，连一个蜡像都不放过。不过说到鹿晗，确实是很棒很优秀的，从年度最受欢迎艺人到亚洲全能艺人，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一直到年度的演艺人物，可以说鹿晗的一路上呢，有鲜花有掌声，也不乏有很多荆棘和坎坷。不过我想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这位90后的小鲜肉一定是一个超级冠军。这里是 Club Life， 来听到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跟我穿越 Yeah, I like it All around the world Jump in the air, jump in the air kid All the boys and girls 全都听得见全都会发现 Sing like One, two, three 画面全部进入 memories One, two, three 一起进入这新世界 Set it free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We don't need nobody